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说话之人的声音不高不低，没有刻意耀武扬威，而是很有礼貌的询问，仿佛是来问路而非来找茬的。 足下声音有些陌生，我似乎未曾遇见。 是，我们这是头一回见面，我没想到白荣比我快一步，也幸好白荣快了一步，否则现在来捡便宜的肯定就不是我了。哼，你还好吧？ 我站不起来，失礼了。 哎，无妨， 我还不知足下高姓大名。 我与沈掌教一见如故，方才顾着仰慕风采，差点就忘了自我介绍了。毕姓广，河西人士，如今居所飘忽不定。 江湖上这个姓氏可不常见，沈某何德何能，竟劳动法经宗宗主亲自驾临。 广某对沈掌教慕名已久，可惜直到今日方才有缘相见，听闻沈掌教落崖，广某还深感遗憾。没想到今日还能看见你连败两人的风采，幸甚至哉。 广宗主就别掉书袋了，有话能否直说？不然待会儿若我支撑不住晕过去，你想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。 哈哈哈哈，燕宗主拿了法镜宗一样东西，至今未还，我只好请沈掌教去法镜宗做客了。 那你恐怕要失算了。我在广宗主那里，约莫只有浪费粮食的作用。燕宗主的一双筷子，怕都要比我值钱许多。 他现在连说一句话都费力得很。勉强说完这一句就闭上眼，眉头微微蹙起，脸色极为苍白，像是下一刻就要断气。广陵散也怕他不小心挂掉，伸手便想给对方探脉续气，手才刚碰到对方的手腕，他却忽然身形微动，急退十数尺。就在广陵散刚刚站立的地方，地面出现一个浅浅坑洼， 不准碰他。 外人都说燕宗主捡到受伤的沈掌教，意欲折辱对方，将其当作禁鸾，如今看来也不然嘛。多年不见，燕宗主风采更胜往昔啊。 燕无师看了沈乔一眼，后者也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，袖口一大滩血迹，手软软垂着，闭上眼无知无觉。他的目光回到广陵散身上， 我不在这几年，法镜宗竟然被合欢宗打压得在中原无处容身，还得远走吐玉魂，你这个宗主未免当得也太无能了。 我自然不如燕宗主这般能耐，还有玄都山前掌教在手，既能暖床又能采补，还能当作试炼武功的工具，这一举三得，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。我原来还想借来用几天，没曾想燕宗主竟然如此重视，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。 我听说这几年法镜宗在吐玉魂经营有成，连夸吕可汗都对你言听计从，山高皇帝远，真正如鱼得水啊。 比不上燕宗主深受周主重用，你们幻月宗势力在北周，合欢宗独占齐地信众，南边陈朝又有临川学宫，佛门道门在一旁虎视眈眈，我们法镜宗势单力薄，只好远走他方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 既然如此，你不在吐玉魂好生经营，跑到周朝来作甚？ 自然是来找燕宗主的，希望燕宗主 能将香尘谷归还法镜宗。 还？那上面刻了你的名字？ 哎，此物原本就是仙师所有，如何不是我所有啊？ 十年前你尚且不敢与本座如此说话，莫不是十年间忽然吃了无数个雄心豹子胆了？ 江湖虽然讲究强者为尊，好歹平日里还有一层道德伦理的窗纸覆盖，魔门中人更将这个原则发挥到极致。你实力强，自然要什么有什么，实力弱，死了也怪不得别人。十年前燕无师未闭关前，其他两宗被他压得大气不敢喘，然而十年终究可以让人遗忘许多事情，包括恐惧。自然燕无师闭关十年武功大涨，别人也不是毫无寸进，更何况广陵散同样是名列十大的绝顶高手，两人之间纵有差距，也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沈乔微微呻吟一声，勉力撑开沉重的眼皮，入眼一团模糊光影，倒不是全然黑暗了，只是能看见的东西也有限，与睁眼瞎无异，他索性还是闭上眼睛。 沈郎君，您醒了。 是如如。 是我。沈郎君，药煎好了，正热着，婢子服侍您喝了吧。 我是在少师府里。 您自然是在少师府里，要不如如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是郎主将您带回来的。沈郎君，先把药喝下吧。大夫来看过了，说您气血两虚，要多吃些补血的药材。 燕宗主呢？ 郎主在书房与大郎君说话呢。 他口中的大郎君便是指边延梅。也不知这碗药里是否加了安神的药材，沈乔说了没几句，又不由自主昏睡过去。这一觉又睡了许久，醒来时屋里已经掌上了灯，旁边模模糊糊有个人影，他摸索着坐起来。 燕宗主。 嗯。 广陵散走了。 走了，我们打了一场。 他武功虽高，却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 听说你在苏家与段文央打了一场。 此人武功奇高，假以时日必不下于当年的葫芦谷。 比之坤爷呢？ 比坤爷尤胜三分。 这么说你今日能赢是纯属侥幸了。 不错，今日先是李青羽与其交手，段文央受了点伤，方才让我占了这便宜。 方才我给你探过脉了，你当日落崖时体内相见欢毒素已然深入骨髓，毁了根基。我本以为朱阳策能够修补你的经脉，但现在看来只有两份残卷，收效依然甚微。更麻烦的是你这样频频与人动手受伤，只会令道心受损愈深，这样下去等到道心尽毁，只怕神仙也回天乏术。朱阳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做到连神仙也做不到的事情。 道心不是一颗心，它的意义在于根基。沈乔自小以道门内功筑基，这份根基就是道心。道心若毁，一个人空有武功招式也无用，因为他永远不可能再迈向武道巅峰。沈乔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，道心因受伤和中毒的缘故几乎毁于一旦，如今以朱阳策真气辅助缓慢修复，原本这是再适合不过的养伤之道了。但问题在于，沈乔现在知道的朱阳策只有两卷，并非全部，而且他身在江湖，永远不可能独善其身，每回动手必然要牵动气机，损害还未痊愈的道心。长此以往，恶性循环，等到朱阳策真气再也修补不了的时候，便是根脉崩溃，回天乏力之时。说起来， 沈乔现在这样根脉频频受损，其中也有燕无师的一份功劳。若非他一次又一次逼着沈乔动手，沈乔也不可能旧伤未愈又添新伤。但燕宗主此刻表情严肃认真，俨然将自己的责任选择性遗忘了。沈乔也不知该说他厚颜无耻好，还是狂妄霸道好。 你既然这样说，想必是有办法了。 不错，只要你肯废弃道心，让我为你种下魔心，习练凤临原点，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 燕宗主步步为营，用心良苦，不能不让我佩服。一旦种下魔心，性情难免会变得喜怒无常，残忍嗜杀。对你而言是乐事，于我而言却如同失去本真，就算武功大进又有什么意义？ 哼，本真是什么？人性本恶，随心所欲难道就不是本真？你看那个陈宫，你对他诸多施恩，一路同行，共同患难，可事到临头，他明明有100种脱身的办法，却偏偏就想到了祸水东引，将你也拖下水。他那样的出身，无人教他读书习字、做人道理，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出于本真？你谨守道心，不肯放弃你所谓的做人原则，其实也是因为还没有濒临自己无法忍受的绝境，是吧？ 是。 朱阳策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无中生有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根基损毁，动辄吐血昏倒，根本不可能在3年5载之内恢复武功。更大的可能是，你一辈子都要这样半死不活。如今人人看见你拿着少师府的请柬出现在苏家，你我的关系很快就会传遍江湖。本座仇家满天下，他们奈何不了我，想要对你下手却轻而易举。你说他们若是捉住你，会对你做什么？严刑逼供，让你默写朱阳策出来，还是先奸后杀，再鞭尸泄愤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还觉得这样的处境是可以忍受的？ 到时候的事情到时候再说，就先不劳燕宗主费心了。 好了，我不过是吓一吓你，你就不高兴了？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，我怎么觉得燕无师的心简直比万丈深渊里的针还要难搂。 进来。 郎主，这是今日给沈郎君煎的第二碗药。 放下吧。 是。沈郎君要趁热喝，药效才会好。 谢谢。 沈乔他素来有个小毛病，喜甜不喜苦。小时候在玄都山上，每回生病时他都躲着不喝药，听说修习内功能寒暑不侵，就比别的师兄弟都拼命练功。别人只当他分外刻苦，殊不知他是为了逃避苦药。但住在燕无师这里，不管多少碗苦药端来他都喝下，从不吐露半句。只是小习惯是瞒不了人的，每回端起碗之前他都要皱一皱眉，放下药碗之后嘴角还会不自觉地撇一下。燕无师看在眼里，见他吃完药便从边上拈了块蜜饯塞到他嘴里。 阿乔，你若是不喜欢喝苦药，以后我让他们在药里放点饴糖就好了。来，笑一笑，别总是皱着眉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